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通快速朝阳北路、姚家园路、广渠路、南部城区蔡胡营南路、德贤路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Let's go！ 汽车音乐会2018年，让我们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这样的口号应当是倒数第二次喊出来了。2019年，我们将有新的口号了，有新的片花了。也谢谢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对汽车音乐会送出了祝福，对汽车音乐会提出了希望。一句话概括啊，已经把你们的这个声音全部都收进到我们的新片花当中。2019年1月1号就将同大家见面了，你们也可以知道这些朋友有老朋友也有新朋友。好了，片花制作完成了，还有第二批想录制的，那么后面还有机会哈。汽车音乐会也欢迎家族一群和二群当中的朋友，一起来把气氛搞起来嘛。有没有红包啊？年底了哈，大家可能手头比较宽裕吧，不发个什么年终奖什么之类的。好了，家族一群二群当中呢，来发红包，发位置。新朋友呢，欢迎来搜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这里是为你们准备的，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今天是2018年12月28号星期五，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 3、5、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来关注一下，汽车长时间不开的话，要考虑什么呢？要考虑的是电瓶。今天我们来说的是电瓶，长时间停放的车子要考虑一下电瓶的问题哈。汽车电瓶这个东西呢，即使不用，电瓶当中呢也会出现自己放电的现象。一般情况之下，好的电瓶基本上3个月就可能把电全都放光了，这样一般的电池的话寿命可能会更短。另外，即使你摘了电瓶，放3个月的电瓶呢也可能会没电的呀。不过电瓶负极该摘还是要摘的，否则在车上耗电量会更大一些的。好了，以上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在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最精彩的榜上前10名金曲之前呢，还要告诉大家，1月1号呢，2019年1月1号到这里来直播。那天呢，为大家安排的也是特别节目，希望在那一天呢，你可以送出你的新年愿望。现在就可以来预定1月1号汽车音乐会的点歌环节了。来，在歌声当中来送出祝福，点歌还是私信哈，私信给我，告诉我你要送出的祝福是什么，自己用语音来表达更加好了。告诉我你要听的那首歌曲又是什么？好了，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10名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10名 ，Carol Gibson Old City Good Time。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歌手2019将于明年1月11号起每周五晚在湖南卫视播出。前天六位首发歌手在北京亮相，刘欢、齐豫、杨坤、吴青峰、逃跑计划、张欣，而第七位首发歌手是外籍歌手，具体人选暂时保密。刘欢无疑是本届歌手最大的看点。节目监制洪涛表示，请来刘欢是2013年节目做第一季时就期待的事情，终于在七年之后梦想成真。而刘欢则坦言，自己会在舞台上唱一些用心的歌曲，有一些原创歌曲需要这样一个舞台来呈现。新一季的赛制也正式公布了，其变革幅度堪称是七年之最。节目总导演洪啸介绍，这次赛制变革的重点在于踢馆和投票机制。12月30号，刘若英将在乌镇大剧院温暖开唱。据了解呢，这也是刘若英跟我走全球巡回演唱会内地的唯一一站。乌镇与刘若英结缘于15年前的《似水年华》，她饰演了剧中的英小姐。2007年，刘若英受邀担任景区的形象代言人，真正成为乌镇的英小姐。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刘若英与乌镇有了来过未曾离开的情感。这一次，刘若英将以歌手的身份重回乌镇，英小姐将站上乌镇大剧院的舞台，把自己的心情通过歌声唱给老朋友听。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莲石东路、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和富士路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五名 Dagny More More More。 第四名 李宇春和你一样。 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坚强。 第三名 罗志祥我的皇后。 你就是我的皇后，不住心跳。 第二名 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不要再问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谁是谁非谁又看见谁。 第一名 许巍曾经的你。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5 So if you wanna know how I really feel, get the cameras rolling, get the action going, baby you know my love for you is real, so take me where you want to, boy my heart just is 萝莉女生，来自挪威的歌手 Danny 带来这首 More More More， 给到了制作人 Sam， 他这次打开了属于自己的音乐嘉年华，更大胆，更活力，更自信，也是他迸发出的音乐新火花，全是自我的流行标志。上周第十名的歌曲，本周晋升到第五位 More More More， 继续攀升。 Number four， 谁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肩膀？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日子那么长，我在你身旁，见证你成长，让我感到充满力量。谁能忘记过去一路走来陪你受的伤？谁能预料未来茫茫漫长，你在何方？笑容在脸上，和你一样大声唱，为自己鼓掌。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坚强，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哪怕会受伤，哪怕有风浪，风雨之后才 感动的一首歌曲，来自李宇春。春春，李宇春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努力一路走过来，圈粉无数，几年之间寻报了各大颁奖典礼最受欢迎女歌手、年度专辑、年度金曲奖等等奖项，拿奖拿到手软哈，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新生代的女歌手。上周第十一名，本周晋升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四位的歌曲，李宇春和你一样。那么前三甲歌曲呢？ Number three，

此感觉活着，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让音乐到此到此到此到此快要老了，不烦了不舍不等了，此时黑此刻不得不去关注快乐，别听慢歌， 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听这样的歌曲就对了。来自五月天，五月天的音乐让你倔强，劝你知足，告诉你人生呢就是活着不多不少哈，幸福刚好够用。他们用简单的音符来教你如何呐喊，一顿宣泄之后呢，阳光还会洒在你的脸上，幸福还会回到你身旁的。好了，继续攀升本周汽车音乐榜榜的冠军歌曲呢。 Number one，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等待之后，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疗伤。 曾经是年少轻狂仗剑天涯的奔腾少年，如今的许巍呢和团队一起做做音乐，喝喝茶，旅行，弹弹琴，偶尔演出，过着很简单的生活。如今许巍依然热爱生活，并报之以歌曲，原来是为了唱歌而唱歌，现在是为了生活而唱歌，这种状态真的是太棒了。上周第六名的歌曲，本周登上冠军的宝座，许巍《曾经的你》。这首歌曲也送给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又在路上了，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好的图片，谢谢你，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好了，再提醒大家，1月1号我们的直播要给大家来送歌，有什么新年的祝福在这里喊出来一定会实现的，想要点歌送给他或者送给自己，赶快私信给我，告诉我你想说的话，告诉我你想听的歌，私信给我，老朋友你懂的，新朋友把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微，我扫你加你为好友，然后私信给我了。我们的官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期待你的信息哦，期待你的来信。

街上游荡，爱恨情迷两茫茫，我没有想象坚强，初一十五的月亮今天变得不一样，原来所谓地久天长也只是误会一场， 来自陶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转换情绪了，来听听陈奕迅的《人人爱》。这张专辑的豪华制作也为听众带来很多的惊喜哈。陈奕迅也是多次打破常规，尝试了比较少涉及的轻快动感的曲风，耳目一新。 风吹来一股热潮，让每一个人加速心跳，心收到强大的信号，在测试快乐的味道。灿爱跟绿草合照，它对每一种风景扫描，它把夕阳当外套，它最爱跟大自然的拥抱。南北西东人人都在深度搜索自己最喜欢的颜色，不同生活不同身份不同星座，都投入同一种狂。爽快、yeah、爱跟绿草

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自加拿大的流行朋克女歌手 Avril 带来这首《怎么回事》。原来呢是美国的广播唱片公司觉得他们这张专辑《Goodbye》当中都是原声吉他的抒情歌，觉得不太符合这个 Avril 流行朋克女歌手的定位哈，说能不能来一首摇滚歌呀？好，没问题，这我拿手啊。于是呢就和制作人马克斯·马丁还有舒斯特尔联合创作了这首歌曲《怎么回事》What the hell？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兵，你是谁？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了，方便的时候啊，不要在开车的时候玩手机发信息。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来自Coco李玟的爱琴海。好了，还剩下最后一首的转场音乐时间，留给李宇春春春带来这首纯真年代吧。在歌声当中要提前和你暂别了，和你相约的是下周一，也是本年六的最后一天的节目当中啊。不过最后一天节目是录播，所以呢直播呢要在明年了，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了，也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李宇春纯真年代，接下来是带上音乐去旅行。